哎，这一定是刚才摔丢的。 对对对， 快找快找啊！ 是是， 快 找快找，快找快找，找找找找找找。 嘿，在这儿呢！哎呀，都是你们刚才把我摔的，连馍馍都给甩出去了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哎呀，快吃吧，快吃吧！啊， 老爷，这一共三块馍馍，我们是哥四个，这怎么吃啊？ 还是老爷留着自己吃吧。就， 这样吧，老爷我呢自己留下一块。余下的两块二鱼天作五，你们每人半块啊，这叫老虎吃苍蝇，糊弄糊弄就算了。 谢谢老爷，老爷， 来来 来，谢谢老爷， 我来给你们掰，这掰的公平。哎呀，哎，哎，这是给你们俩的。 哎，谢谢老爷，谢谢老爷， 谢谢老爷。 这是给你们俩的。 谢谢老爷， 谢谢老爷了。饱赏一斗，不如饿赏一口。老爷，您真是菩萨心肠啊！ 这是 菩萨不敢当，你们吃完了好抬轿。 哎，好，您放心吧， 老爷。我们听说您为官三十载，关节半级没升，可是换了十八个地方， 就是， 而且是哪儿贫瘠哪儿受灾，就让您去哪儿。您这么个大好人，怎么这么倒霉呀？ 是啊，本官天生怪脾气。总爱替百姓说话，跟上峰却时常话不投机。哎，果儿不受赏识啊。 老爷，这样的话老百姓一定说您好，可惜老百姓不能提拔您呢。 只要上对得起皇上，下对得起百姓，吾愿足矣。 禀报老爷，都督魏大人的官船就要靠码头了啊！ 救命的皇粮可盼到喽！快起轿，快起轿！ 起！ 快！洛阳县令韦道九恭迎魏大人。 免礼，何老贵县远迎啊？ 卑职日日来此等候大人归来，真是望眼欲穿呐。 难得贵县这一片心，本都督一定不会亏待于你。 卑职等的是皇粮。魏大人此去辛苦了，您只管歇息，卑职差人卸船。来啊，卸皇粮啦！ 卸皇粮啦！ 慢！怎么？ 这，这船上有皇上的嘉奖。 哦，皇上嘉奖， 恭请御赐鹦鹉下船。 是。 鹦鹉，魏大人，这 皇上念本官勤政有功，特此南阳进贡的五彩鹦鹉一只，以示嘉奖。 那皇粮何在？ 皇粮，